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687集，幽莲之宫下。白玉堂双眉忍不住皱了起来。就在他想仔细看一看那个木头人究竟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天尊忽然一拽他胳膊往空中一跃，随之而来的是一股诡异的内劲拔地而起，尾随着他俩直追过来。 这是什么功夫？ 天尊抬手一掌抚过，身后的内劲瞬间冻住，成了一根冰柱。等天尊和白玉堂落到了一座高楼之上的时候，天尊拂袖轻轻一挥，一阵寒气像是风一样在四周围扫过，四周围形成了大量的冰渣，在空中浮动了几下之后散落了一地，整个地面瞬间光芒闪烁。白玉堂就看到四周围的店铺里走出来了许多人，看着就好像是普通的住户，但是脸上却有着明显的恶意，他们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一个竹筒一样的东西。白玉堂正疑惑那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就见那些人一起举起手中的竹筒对着他们。白玉堂一愣的当口，天尊突然轻轻一拍手啊了一声，显然是想起来了，但是就在这时，那些对着他们的竹筒突然射出了大量的黑点。 啊，小心！ 白玉堂意识到是暗器的时候，就听天尊开口， 哇，病包今天心情不错。 白玉堂茫然，天尊已经一拉他窜上半空，而同时他们脚下的房子也塌了。白玉堂和天尊落到了另一座高楼之上，刚刚落到屋顶上，身边展昭和吴一霍也到了。天尊看了看吴一霍手上的弓箭， 呀，悠悠，好久没见了。 吴一霍似乎对这个称呼很无力。白玉堂看展昭， 悠悠， 一会儿跟你解释。 此时越来越多拿着竹筒的人涌了出来，天尊微微眯起眼睛。 哦呦，魔宫附近还藏着这样一帮人啊，这次还真是意外收获了。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完全不理解天尊的话，似乎眼前这一切发生的事情也超出了他俩的理解范畴。随着那些人涌过来，吴一霍纵身一跃，展昭和白玉堂要跟去帮忙，天尊轻轻一抬手阻止， 大人打架小孩子不要打岔。 白玉堂和展昭下意识地抽了抽嘴角，各种伤自尊，不就大了100来岁吗？而此时魔山之巅，魔宫最高的一座瞭望台上聚集了好些人，红九娘提着裙子点着脚，蓝狐狸搭着个凉棚，张望着远处月灵县的方向，就见那里烟尘滚滚的。 哎呀，谁招惹那病包了？ 是碰到什么高手了，连悠悠都拿出来了，多久没看见了。 什么悠悠？ 赵普一脸好奇，阴喉想了想，问阴兰慈， 那串名字叫什么来着？ 名不凡心，迷彻魔兰幽灵宫。 嗯，果然是一辈子都记不住的名字。 九九，那个是什么宫啊？ 天下第一宫，自古宫兵多强手，幽灵一出无争锋。这小子不是书生，而是…… 赵普话没说完，就见魔宫众老头对他竖起一根手指，让他不要说了。赵普心领神会，考虑到阴侯的身份，也可以理解吴一霍的真正身份了。九王爷再一次感慨，魔宫果然不是一般地方。欧阳少征挑着眉直晃头， 哎呀，可惜把乔光打发走了，那话痨如果知道他偶像在这儿，这会儿肯定要跪了。 公孙虽然一头雾水，不知道众人在说什么，但是他听得懂阴兰慈说的那一串话，名不凡心迷彻魔兰，是梵语佛家的一种说法，意思是无与伦比的奇迹，而幽莲是佛家传说中的一种隐形的莲花， 无色无形却有异香，沾了水珠会有幽蓝色的光芒。在他们乱世之中，出了许许多多的名将，他们都像流星一样一闪而过。公孙在一些兵书野史上看到过这样一颗流星，幽莲之弓，如将手握一把隐形之弓，射出的也都是隐形之箭，所向披靡的常胜将军形貌俊美，如文弱书生。公孙突然想起赵普手下的右路大将军龙桥广也是善使弓箭，赵家军四个副将每一个的兵马都有属于自己的旗帜和标志，龙桥广那些兵将的徽章就是一朵幽蓝色若隐若现的莲花。同样善使弓箭，八王爷身边那位寡言少语的高手多罗，公孙记得他手背上有半朵蓝色莲花的纹身。公孙还记得小四子曾经还问过多罗， 为什么莲花不完整呀？是不是纹身很痛，纹到一半不想纹了？ 哈，这个是传说中的工兵之神的象征。 展昭和白玉堂眼看着吴一霍将整个月林县城搅了个天翻地覆，最后等病书生收了工，跃回屋顶，打开扇子轻轻摇啊摇的时候，下边已经是一片狼藉。刚才那些个手持暗器的店主东倒西歪摔了满地，那些还能站起来的都聚集到了一起，在他们中间的是那个木雕行拿着烟袋的老头，还有一个坐着轮椅的木头人。 这真的是个木头人啊，但是为什么能动啊？ 木皇，是叫这个名不？ 还以为死绝了，没想到还存在。 木皇是什么呀？ 是一种图腾，现在有些麻烦，等会儿再说。 展昭点了点头，注意到附近又出现了不少人，聚集在外围，其中也包括五彩。 那些人也是他们一伙的？ 白玉堂问了一句，但是众人看着就像是普通的百姓，没拿着武器，也似乎没什么敌意，脸上的表情多为惊恐状。 你的群魔令呢？带了没？ 带了。要用群魔令那么严重啊？ 吴一霍点头，一旁天尊补充， 要一个不留的铲除啊，不然他们就会像蝗虫一样繁衍。 展昭和白玉堂搞不明白这里的他们究竟是指什么，但既然吴一霍这么要求了，于是展昭抬手将群魔令抛上了天空。展昭还是头一次用这玩意儿，别说扔上天去的一刹那心情甚好。群魔令说白了就是联络用的响箭，然而比起普通的响箭来说，这一道号召群魔的令牌却是特别叫人震撼，尤其是在空中炸开之后带出来的一股萧索风声，鬼哭一样。那个老头似乎意识到情况不妙，对手下使了个眼色，众人立刻分散，目标是扑向那些围观的百姓，可他们刚刚扑到外围就被一股内劲拽了回来。 谁都别想跑，老实待着。 说话间，白玉堂忽然注意到了一些异样。 猫，你有没有发现？那几个人脸上有裂纹啊。 展昭微微一愣，仔细看，果然就见那个老头包括几个拿着暗器袭击他们的人身上和脸上不同程度的出现了一些裂缝。展昭觉得这些人不像是人，倒像是木头材质的，裂了也不见流出血来。 那个小鬼好像有话要说。 吴一霍指了指仗着胆子跑到切近的五彩。展昭跳了下去，伸手一踢五彩，将他踢到了屋顶。 这是怎么回事？ 都是我的错，招来这种祸端。 你？ 吴才指了指轮椅上的木头人。 那个人是我爹。 那人是武贤，可是看起来完全是一个木头人，难怪刚才没有气息了，感情不是高手，是木偶啊。 我爹自从瘫痪之后， 饱受伤病困扰。他腰背受伤，全身无力，又每日酸痛，我便请名医给他医治，都无果，直到遇到此人。 说着就见吴才指了指那个拿着烟袋的老者。那老者此时目光阴郁，白玉堂和展昭注意到他的面颊刚才受了伤，然而伤口并未流出血水，而是出现了细微的裂缝，就好像是受到了撞击的木片一样。 我在各地贴了榜文，请名医来给我爹疗伤，他拿了榜文来的，起先他给我爹用药，我爹的伤痛就缓解了。后来他的名声传开，许多人都找他治病，他也在岳陵县定居了下来，开了个木器行。 这不是个郎中吗？开药材铺才对啊，为什么要开木器行啊？ 因为一旦被木皇族盯上，下场就是变成木头。 展昭和白玉堂就听到身后有声音，回过头，只见一个黑衣男子落了下来，双眼一只赤目，一只黑目，黑色乱发。展昭略微有些惊讶，来的是龙九炼。夜叉宫公主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展昭也有段时间没见过他了，赶忙打招呼，然后给白玉堂介绍了一下。 哟，你怎么来了？你不深闺了？ 龙九炼嘴角抽了抽，倒是也没跟吴一霍计较，目测了一下下方众人，皱眉： 这帮虫子真是死而不僵啊。 说话间，龙九炼看了天尊一眼，天尊望着一旁，那表情像是看不见你，看不见你。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